在悠悠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中办国办印发推动互联网协议第6版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提出用5到10年的时间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 IPv6 商业应用网络。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铁路十三五发展规划日前出台，提出将研究推动东部地区有稳定现金流、资产质量优良的高铁企业资产证券化。环保部消息，立顿2017国家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国家巡查组目前已追责问责960余人，包括厅级干部49人。全国工商联信界执委会近日选举产生，其中非公有制经济代表占职委总数的近70%，基层工商联职委比例增加。北京市教委要求每所幼儿园配备一位责任督学，并对各级各类幼儿园开展安全大排查。财政部近日发布消息，从12月1号开始进一步降低部分消费品的进口关税，平均的税率由17.3%降到7.7%，婴儿尿布及尿裤进口的关税将降为零。今天起到30号，中东部地区的气温将会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东北部地区降温可以达到10摄氏度以上，江南、中南部以及华南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陕西太原78岁的杨桂山与雷锋是同岁的，50多年来他坚持学雷锋做好事，并获得了106本荣誉证书。 原来

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 爱到无路可退的地步，哪能清清楚楚让痛苦结束，我再不会走上绝路，只会像无根的枯叶飘零孤独。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人事部等部门共同启动了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将有计划有重点地选择一批基层管理人才，一批基层专业技术人才和一批基层创新创业人才。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京津冀近日联合印发实施了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7到2020年，提出北京平原地区到2020年实现无煤化。住建部近日表示，第五批传统村落调查已经启动，我国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将会基本纳入，预计总数将超过5000个。近日，中国自主研发的海底10000米潜水器载人球舱完成了出入口、观察窗的开口工作，全部建成后将会成为世界上下潜深度最大、最先进的潜水器之一。最新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估报告显示，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全国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前三强分别为广东、江苏和北京。舟山大学发布首个互联网治理指数排名，广东省以93.42的指数位列第一位，上海紧随其后，整体呈现东强西弱的态势。河北近日印发建立了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实施方案，禁止公立医院给医务人员设定创收指标。食药监总局发布公告，因涉嫌甲醇勾兑，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饮用标示为菲朗氏调配威士忌和法利亚调配威士忌的两款威士忌。 这是一年的光阴蹉跎，我不再温习每次深情的交错，我们不过是各自转动的星球，拥抱着永恒的空洞。就当作你的离去起不了作用，我的心还完整的像一个黑洞，深深的把你吸附在无边宇宙，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走不出的淹没在人群中寂寞的路口，一个人一转眼走进了回忆漩涡，在争吵的时候也能从你最轻柔的手进入梦中。见你依然为我闪烁，

在听着经典的妹式情歌伤感的时候，当我们还在赞扬阿妹的舞姿的时候，他们自己是悄悄地化为了阿密特，玩起了摇滚。很多人都说阿妹玩摇滚是在突破自己，其实在她的血液当中呢，就流淌着一个 rocker 的精神。你还记得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你第一次听到站在高岗时的那种震撼感吗？当时的话语乐坛正流行着像许茹芸啊、陈淑桦这样的唱着忧伤情歌的温婉抒情的女生，而阿妹的出现却让大家对于女歌手的概念眼前一亮。她用音乐把喜怒哀乐刻画的都非常明显，而那一种充满原始力量的摇滚也让阿妹迅速的走红了。那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站在高岗上》呢，让人在听的时候有一种坐不住的感觉，想要跟着节奏一起起舞。